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歌曲大家应当不陌生吧，在去年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曾经听到过徐万茜和李庚希主演的兔子暴力的宣传曲的 MV， 翻唱雨飞门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但是我觉得万茜、李庚希、才艺还有周子月他们已经翻唱出了属于自己的感觉。电影当中青春兔子帮四姐妹展现出了蓬勃奔放的青春还有乐观的生活态度，四姐妹其实有一个是妈妈哈，三个人是同学哈。万茜在里面的演技我觉得真的是爆棚。好了，新的一年新的开始，第一个过了节之后的工作日，今天怎么样？情绪饱满吗？今天精神振作吗？早晨刚刚听过早秀时候是不是已经被震撼到了啊？那久违的声音老白终于又出现在早间了。刚刚呢我在和他接班的时候也是突然的震惊哈，哎你哈，其实早前就知道哈他要这个接力早间节目了， 但是呢，今天看到还是依然的，仿佛又回到多年之前的感觉。然后我们俩就使劲的攀谈哈，哎，咱们俩多年之前也是这样交接，哪年来着？怎么回事来着？然后苦思冥想，想了半天啊、多年之前汽车音乐会9点到10点，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候，他那会儿是做10点到12点的那档节目。好了，现在提出第一道问题，就是之前我们俩交接我那档节目汽车音乐会1个小时10点到12点，他做那档节目叫什么名字？这是我们今天提出的第一道问题。不是这声音，哎，答对的朋友送什么？待会儿照片哈，照片在我们的群里面，还有咱们的家族群当中，还有就是我们听听聊天室当中，给大家晒一下我们这个新年特辑，哎，已经制作完成了。非常精美的这个封面哈，上面还写着新年快乐。我就在想哈，其实应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给大家，现在呢已经转到2022年了，这个新年快乐如此之醒目。其实也好哈，在中国人看来，就是没过这个春节就还算是没过这个年哈。好了，那所以送给大家新年快乐也还算是比较应景吧。想得到这张专辑，就来回答我刚刚提出的问题。好了，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回答问题，明天聊天室回答问题，下载蜻蜓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话说，这个元旦的小长假，去了一下门头沟，在那边玩。感觉其实离城区最近的山区就是应该是在西边了哈，走这个辅食路很近哈，大概也就是30分钟就到了山区了。那边有这个很多的寺庙哈，还有很多的这个名胜，还有很多的这个自然公园，很漂亮哈。然后呢就想再搜在哪里可以看日落，好像说有某某地方的平顶看日落喝咖啡特别棒，我就四处去寻。啊，你没有机会去门头沟的话，今天来给你推荐一个，如果可以远行的话，冬天可以去禾木登顶观景平台。昨天我登到那个顶上，看到是北方的冬天嘛，总是满目苍夷的哈，叶子都是那个颜色，没有叶子，哪有叶子？对。但是呢，换一种地方，换一种气候，也许现在就是不一样的景象了哈。来给大家推荐禾木草原，在新疆。应该是在布尔津县喀什斯河和禾木河交汇的地方，在山间的盆地当中哈，海拔1124米到2300米，是中国西部最北端的乡。它保持着最完整的民族传统文化，有很多这个乡居在这里面哈。禾木村，著名的图瓦人村庄之一，也是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为主。他们的木屋呢，散布在山顶的草原上，很美。你可以选择登山。步行上山或者乘坐马车，一个人就是100多块钱哈，可以坐马车，还当然可以砍价哈，带括号砍价。步行到山顶大概是20到30分钟的路程，冬天比较冷，但是呢爬山会出汗，山顶的风又大，建议呢穿一件吸汗的，外面再套一件防风的。冬天的观景平台呢不像秋天到处都是人，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建议提前看好这个日出的时间，景色会更美哈，也可以在山顶看一下日落，很棒。还有一些小小的温馨提示，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再来告诉你温馨的 tips。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第一时段的主题就是乐园。想到这个马上要到春节的长假了哈，乐园去哪个乐园呢？冒险乐园。 杯咖啡热了好几遍，心情却都成了抛物线，这样过一天，重复着昨天。早起的小鸟不知疲倦，每一个明天都是新鲜，勇敢一点点，再多一点点。是一圈圈，哦哦哦，生活像乐园。 心扫除的和弦，透露出简单的小心愿，所有的诺言努力就兑现。太阳温暖亲吻着蓝天，心中的蝴蝶跟着翩翩，感觉好甜甜，我甜甜的心愿。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带给我们欢乐气氛和那种特别欢乐的态度的歌曲。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时段呢，主题就是乐园。是不是在这个元旦的小长假，很多人都和自家的小朋友或者干脆就是自己去乐园玩了？不知道你寻找到什么样的乐园。我们今天呢，有冒险乐园，有星光游乐园，还有秘密乐园，还有天堂岛乐园。好了，继续来说说刚才给你介绍的景点哈。春夏秋冬啊，这个景区不允许自驾车开入景区，需要切换到这个换乘中心乘坐观光车进入景区。冬季自驾车是可以直接开进景区的，就是禾木哈。冬天可以，但是呢，春夏秋这三季都是不可以的，要乘坐这个观光车。再有第二点就是，冬季呢，禾木是不需要门票的，但是自驾车必须是雪地胎或者是越野车才放行哦。啊，为什么？只是冬天路滑，要注意安全呢。好吧，禾木呢还有新村和老村哈，老村离观景平台比较近，新村的住宿条件好。不过呢，冬季车子能直接开到观景平台入口，还是挺方便的。啊，再有呢，就是如果一月份要去，就是现在要去哈，气温平均呢都会在-30°，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暖，保暖，保暖，能多穿就多穿，能穿多厚就穿多厚。刚才说了哈，现在北方我们这里呢虽然没有下雪，但是呢从山顶望下去呢，是房子，还有这个干干的树枝哈，可能不是特别好看。但是如果去禾木的话呢，就可以看到白雪皑皑了。另外呢，景区内吃饭也比较贵哈，可以选择的比较少，可以自己带一些可以喝的水，或者带一些吃的。一些干粮上山哈。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温馨提示，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乐园了，星光游乐园就在汽车音乐会。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 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组合在2005年第一张专辑《见习爱神》当中，应当是第一张国语专辑哈，《见习爱神》当中的这首《星光游乐园》。在舞蹈部分呢，唱片公司也特别邀请到了曾经帮林忆莲、郑秀文、郭富城、杜德伟，我帮他们来编舞的金牌舞蹈老师。我帮他们编舞的老师肯定相当厉害了，也是创造了出属于他们的独门的舞蹈哈。这首歌曲和舞蹈都带来一种青少年模仿的风潮，《星光游乐园》。可以在你的某某神器上面搜一搜这首歌曲的 MV 啊，看看他们的这个绝代炸跳舞，很好玩，很有意思。好了，汽车音乐会，刚刚我们提出的问题有没有人答出来呢？赶快来回答哈。 要送给大家的是新年礼物哈。啊，虽然这个元旦过去了，但是春节还没有来呀，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农历的角度来看，新年还没到来呢。所以呢，我这个专辑送出来还是挺应景的，是我们汽车音乐会的特辑三啊，红色的背面哈、啊，红色的背景，然后新年快乐哈、啊，然后里面都是集结的2021年的一些特别棒的汽车音乐，一共是22首，是为大家精挑细选的，特别的制作了一张专辑，值得珍藏，值得拥有。想混的话就赶快来回答问题吧，下载蜻蜓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走走，看看我种的大萝卜。哦哎呦，放我点豆豆，今天晚餐就有着落。哦哎呦，螃蟹有好多，明明好吃却很难剥。哦哎呦，笨笨鱼有够，小岛上生活真不错。 什么时候来了一只小恶魔？拿起武器和我去战斗。 世界最浪漫的小岛，有爱的小岛，风景多美好。赶快把烦恼都忘掉，难过都忘掉，开心最重要。世界最浪漫的小岛，有爱的小岛，其实你知道。赶快打开你的钱包，阳光的美好一起天堂岛。 到处走走，看看我种的大萝卜。哦哎呦，放我点豆豆，今天晚餐就有着落。哦哎呦，螃蟹有好多，明明好吃却很难剥。哦哎呦，笨笨鱼有够，小岛上生活真不错。 什么时候来了一只小恶魔？拿起武器和战斗。 世界最浪漫的小岛，有爱的小岛，风景多美好。赶快把烦恼都忘掉，难过都忘掉，开心最重要。世界最浪漫的小岛，有爱的小岛，其实你知道。赶快打开你的钱包，阳光的美好一起天堂岛。浪漫的小岛，有爱的小岛，风景多美好。赶快把烦恼都忘掉，难过都忘掉，开心最重要。世界最浪漫的小岛，有爱的小岛，其实你知道。赶快打开你的钱包，阳光的美好一起天堂岛。 有爱的小岛，风景多美好，赶紧把烦恼都忘掉，难过都忘掉，开心最重要。这是你喜欢的小清新徐良和刘丹萌的作品《天堂岛乐园》，也是某款手游的主题曲。如果你在新年期间油腻了味觉，干脆换个小清新的调调去唤醒你的听觉吧。哎，我这两天都吃大餐哦，看我的，别管我的朋友圈哈，这两天吃的啊，不要不要，我要清淡一点的，我要让耳朵听觉小清新一下。天堂的乐园呢？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张载仁的《秘密乐园》。2015年，作为水木剧《夜行书生》的第一首插曲，其中张载仁演唱的《秘密乐园》又是一首 OST 曲。跟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首歌曲想不火都不行呢。好好听的，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 ，Coco 李玟 Coco。第19位，阿肆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第18位 ，Gaston 庞斯加顿 Ring Ring Ring。第17位，好妹妹乐队，不如听一首歌。 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错。 第16位，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我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好的时候听见最动听的 Coco 李玟啊，是不是一件人生特别幸福的事情？在新年伊始哈，听到这样动感的舞曲，是不是感觉活力满满，充满了信心哈？这一年我们要好好奋斗了，来比肩前行，加油加油！刚刚这首歌曲融汇丰富的演艺经历和人生体悟的 Coco， 带来充满爱的感觉 ，Coco Coco， 充满欢乐能量的轻快舞曲，瞬间打开了你全新的美好的一年，就从好心情开始了。有没有在新的一年给自己一些新的面貌呢？比如说让自己剪一个新的发型，比如说办公室当中放一本新的台历，比如说得到一个新的新年礼物，新的新年礼物，还有旧的新年礼物吗？新的新年我就说，比如说我们汽车音乐会特别定制的新年快乐音乐特辑3，想得到的话，在我们聊天室当中来互动哦。 你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互动。来了今天聊天室，今天抢到沙发的是白纸半张，之后Mr.梁、面朝大海还有认真都来了哈。我发现今天有很多新朋友哈，待会儿把新朋友筛出来，新朋友站这边。奋斗者也来了，还有傅婷婷说元气满满，开启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看人家元气满满的哈，来来来，配上咖啡，然后自己活力满满哈，开启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铁孩子也来了，还有傅婷婷，一个胖子会飞的狮子，只好空白念过了吧。4578，你一定是新朋友。还有 You Smile， 一定也是新朋友。你好，会飞的狮子是老朋友。0800，一定是新朋友。你们好。还有刚刚我念过你的信息跑哪去了？谢谢你，亲爱的思送来的花。还有生如夏花，剪了一个短发，是短发吗？反正呢，换了新造型哈。还有小六六。之后呢还有这是谁问流年听千里，文斌好，早上好，楼上各位早上好，你好新朋友，谁问流年心千里。好吧，继续回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2022年度第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 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Thank you. 渐行渐远的两个声音，是来自你喜欢的阿四，还有你喜欢的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上周全新推荐，去年全新推荐，对，今年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九位，节奏跳动，阿四本真的状态依旧延续哈，但是林宥嘉却是一改了往日那种深情款款的调调，轻松的音乐样貌也是展现出了他多面体的表现哦，我可以很抒情，我也可以有点奔放。无论此曲呢，这次阿四都是显示出更加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都市青年那种斑驳的内心风景，随同喧腾不息的市井浮生，而他又擅长多变的这种曲风，包罗万象，动静总相宜，快慢皆如意，这词儿说得真好。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十九位，阿四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来继续攀升了。第十八名歌曲 ，Come on，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铃声响啊，起床！起床好费劲啊，人不是这个意思好吗？皇家斯汀，刺顿 ，Ring Ring Ring， 第十八位。 那就等待滋味，是让人这么久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会不会是你要响几声才能接心跳的声音，蹦蹦中的音，怕铃声会听赶快按下通话键， 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ring ring， 爱的和弦铃也换他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也、yeah。 接到你的电话我会大喊 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花钱忘了矜持到底怎么演，可是心烦很难收敛，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别就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会不会是你要响几声才会接其他的声音，蹦蹦中的音，怕铃声会听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也管到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到黑眼圈也、yeah。Ring a ring a ring， 爱到歌声里的惊醒，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不觉你是否在等待，我已经在这边期待， Ring a ring a ring， 希望听到你说 Hi， 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也管到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到黑眼圈， 庞加斯顿重新翻唱 S.H.E 在2006年新歌加精选集当中的一首音乐 Ring Ring Ring， 翻唱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啊，男生版的和女生版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上周全新推荐，去年全新推荐，今年第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七名歌曲，邀请好妹妹乐队。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能否和我说说最近的生活，是忙碌还是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

they only show off your muffin top. And baby, when you wanna start growing up, I wake up, boom, boom, boom, baby, fall in love. Let's go. 就失败而凑到一起，却由此红到发紫，最终获得了第一个英国选秀节目的女子组合的冠军。还有像麻辣鸡啊、段梅啊、黄老板、艾美等等大牌明星都来为他们站台，为他们撑腰。 Who are they? 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小混合组合 Little Mix。 在2011年的英国选秀节目 X 因素当中诞生，至今一共缔造了6张英国排行榜 Top 10的专辑和4支冠军单曲冠单哦。早就披上了这样的外衣的四个姑娘，在当今的流行乐坛也是贡献太多的精彩了，给我们带来太多的 surprise。 这首 You're Good or Not 讽刺也感谢前男友带给自己的伤害哈，而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没关系，你走吧，谢谢你带给我的伤害，我会变得更加坚强，努力向前冲，活得比你好。哎，这是给自己前任说的。这首歌曲已经推出就瞬时空降了英国单曲榜的第一，又是单曲榜的第一 Number One。 北京时间10:0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刚刚在这个中间广告的时候给大家派发了红包哈，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好朋友，你们抢到了吗？我自己也抢到了5.8，当自己派发比这多10倍的钱，然后自己抢到了只有几毛钱甚至几分钱的时候也这么快乐，你说你是不是特别希望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派发出了那么多的大红包给别人，然后自己抢到了几分钱还乐得跟什么似的，哈哈哈哈哈哈。好吧，北京时间10:02:30，这话一说半分钟过去了哈，2022年又半分钟过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好好珍惜，在2021年还有哪些未完成的心愿，在2022年有哪些新的期望已经开始了，你做好准备了吗？好了，一听到这样的语气就知道要听什么样的歌曲了。对，李宗盛，《爱的代价》。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用力表达。

澳时报时，北京时间10:33，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主播腾冰。2022年，我们继续前行哈。恭喜刚刚我们家族群当中又增加了一位新的成员，是我们听听聊天室当中的这个当家的哈。今天聊天室当中的生如夏花，刚刚把他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哈。刚刚我已经发了红包，发完红包之后把生如夏花拉进来的。这什么情况？好吧好吧，没关系没关系，一会儿还要继续发红包啊。生如夏花进群了，大家表示一下哈，表示一下啊，对于新朋友该怎么做，你们知道的，你们懂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周二的越野车量身定做音乐，越野车当然要充满阳刚之气了。好啦，那另类摇滚火力全开，在2017年，大家记得吗？张杰，应该是 Life 王啊，就是王张杰了。张杰呢和美国摇滚乐队 X Ambassadors， 为好莱坞的科幻大片《变形金刚五：最后的骑士》献唱了中国区的片尾曲。歌词呢极具正能量，曲调恢宏大气，整首歌曲十分的鼓舞人心，培养当中点燃火炬，挫折当中坚定信念，生命的顽强值得尊重，信仰的力量让人感慨。充分传递了《变形金刚五》表达的那种顽强抗争、希望永存的精神。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新年伊始，我们需要这样振奋的歌曲。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请 X Anders 张杰带来这首《火把》。 Bring on the storm that rages. And if you get lost in the shadows, there's a fighter inside you.To be the light that guides you. Come on, carry your flame. Carry it higher. And even in the darkness, carry your torches. Come on, carry your flame. Set the night on fire. And even in the

真的在去年差点错过了这首歌。其实这部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我真的是看了，而且也被这个结局所震撼到了哈。应当说是悲剧结局，相爱的人最后呢是阴阳两隔，所以这样的悲剧结局往往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2021年五月的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王卫为电影演唱了刚刚这首主题曲《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2021年去年非常精彩的一首 OST 曲，也是去年产生的这首歌让我们值得去珍藏好好的回味的一首作品。其实在去年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说我看了黄轩主演的《乌海》呀，比如说前面我们听到万茜主演的《暴力兔子》啊等等，也是红了很多的 OST 曲，唯独错过了这首确实不应该。听韩丽给我提示之后再反复听，哎，真的好感动，又想起了曾经看过的这部电影哈。把这首歌曲在这样的新的一年再分享给大家听，这世界那么多人。好了，继续这样的感动，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李荣浩《爸爸妈妈》。就快过春节了，如果不能和爸爸妈妈团聚，也一定要去给他们打个电话。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他们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你，是你前进的动力的源泉。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 新年伊始又被浓浓的爱所包裹着，

so-called friends who'd always left me alone are suddenly running into me and blowing up my phone. I'm kicking in the door now, better get out my way. Never really saw me coming, you left with nothing to say. Just for everybody who'd always put me down, I hope you open up your eyes and take a good look at me now. 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哦，好多人羡慕啊，可以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 Charlie Puth 的美歌，用他科班出身的条件，也为欧美的流行乐坛贡献了很多优质作品。刚刚又是一首 Look at me now， 看看现在的我。2003年呢，刚一推出就在美国公告牌的百强单曲榜获得了冠军 Number One。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重要信息哦。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多彩大星，魅力绽放，群众文化风尚季再度来袭，用群众力量点燃冬奥激情。大赛以精彩大星筑梦冰雪为主题，选拔出多位草根明星和多部冬奥主题优秀作品。这个冬天，一场冬奥主题的大型原创群众才艺文旅秀即将开演，让我们相约大星，精彩绽放。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马行空的徐良联手鬼马小精灵冯提莫，就等一次甜蜜的触电，像被彼此的性格所碰撞出来的灵感火花，又像是相识已久的默契伙伴，哎，组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刚刚这首触电的合作。这首音乐呢，处处流露着新潮的电子音乐元素，包裹着的内核是一首甜到炸的男女对唱小情歌。齐度天和冯提莫和徐良各自的音乐个性毫无违和感哈，两个人相融在一起，产生了这样一个化学效应，唱出好听的歌曲。好了，刚刚是谁给我们秀咖啡了哈？干了，一杯咖啡全喝掉，只好空白。好了，那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抽取了新朋友，来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新年快乐汽车音乐会音乐特辑三，就是前面我念到那个夸我的那位朋友哈，你懂了，你懂的，待会儿私信给你哈。还有呢，就是昨天获奖的生如夏花哈，还有我们聊天室当中刚刚不是聊天室了，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金妞获得我们的这份奖品。这张专辑还有很多呢，还要陆续发放的话，所以今天没有获得没有关系哈，哎，继续，我还会继续发的，大家也来努力争取一下。好了，今天收工歌交给萧敬腾，我的大学。听歌之前呢，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收听接下来这档全新的节目《音乐加快糖》，明天九点再见喽。 我挑了那么多的事，悲伤到是为了离开家。我现在没有这个球，只剩下双手来去种下。 买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